心心念红兵，不叫你眼色不腻 你还家难以去同文心家境一旁我父内后同对你说

Cheers. 的名儿，母似金锁，对面诉上是我心爱人，苦叹我有梦不能成功。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西沙王宫好子弟，亲自牛背坐标记，一牛背上苏母王子是故事，写在万世永不移。子多欢乐，随子平地风不起，安大半边早不应，也家不弱不分能力，一思娘真心举王子，从宝剑之下到此去，光阴无所谓，用一古一记，古去又一记，王子张人到十七岁风沙扑家花仙门进一杯，公主啊，请用我清净肌肤表忠为你，牛鬼神仙配，我岂能玩弄魔杀不生

曾送一来方知小姐偏心啊，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送一朱瓦是门内事，相公有笔挂在心。家门的夫，你我自愿结成亲。自从我父身亡故，欲遭大祸烧家门。母子忙我才起身，家兵挑山孤光阴。那一日天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恩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半天落雨半天晴女婿将放挑山马又无骑马泪爱又疼回家找来我娘亲必先开始要拉婚把子还是给秀英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相公啊 老母亲听了了婚

你的无情啊。 体等等，抚慰人一生独断症，时时苦恋得回城，长生数载命还命。 快到西，哎呀，快到东，西苦头快得是红啊呼呼，西屋弄三番不离友，一日上月不足要去湖上住，各种睡觉也是饱啊，弄夜凉西屋就有好进拉姑。听众步步来接风官，高明夫人与农主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越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

大姐陈魂陪，欢迎你做红梅，做红梅呀、啊、 这件事来真心情真心情啊，哪里有呀木头能把花变，莫不是苍天也有成全意， 这天赐良缘我是你，天赐良缘我是你呀、啊、 虽说是天赐良缘我是你，终身大事谁安心，大姐待我情穷寒起，我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受尽。 送公公， 免送。 你他嘞？ 好，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